唐昊打败了林敬言，您觉得他是不是可以称得上是联盟第一流氓选手了？ 非常直接的一个问题。周泽楷又是十几秒的思考，而后开口。 大家都很出色。大家是指谁？ 思考。 所有人呢？所有人？难道你觉得你的水平和余念差不多的吗？ 余念正是今天陪周泽楷作秀的那位新秀。 他很努力啊。 周泽楷说。 努力也不代表水平就是好，对不对？ 尽力就好。 周泽楷半晌后说道。记者们泪流满面，陈果这边早是笑得直敲桌子了。唐柔也是忍俊不止，向叶修问着。 这人是真的这样啊，还是在耍记者们玩啊？ 相信我，他真的就这样。 叶修点着头说。 是的是的，这家伙一向这样，很有趣吧？ 听到叶修很是肯定的评价，陈果也是连连点头。随口又给唐柔说了两个周泽楷的段子。电视这边记者已经全军覆没，画面又是切回了王杰西那边。此时的采访也已经结束。王杰西真是送佛送到西，在采访中也是不遗余力地要把高英杰推向舞台。他在采访中所提到的最多的字眼是微草的未来。王杰西的这种热情，或许对于观众来说并不太容易感受到，但是作为职业选手，却是因为容易被热情所打动。尤其是完全看穿他意图的叶修，王杰西和高英杰的这场比赛，在他心目才是本次新秀挑战赛上最大的亮点。他为了战队，为了后辈，默默努力地奉献着，而其他人呢？新秀向前辈挑战，而前辈也是有力地回击着新秀。哪怕如第一场楚云秀和戴延琪的那场典型的新秀挑战赛，内中的尊敬和爱护却也透着一股子的形式主义。相比之下，王杰西的作为和这些家伙相比，那已经不在一个层面上了。他才是这届新秀挑战赛中本该最赢得掌声和尊重的一位，但是他却势必得不到这些。在日后更多提到的却是一个在新秀挑战赛上被本队新秀击败的大神。 吃啊，怎么不吃啊？ 叶修正望着电视出神，却是被陈果推了一把。 哦。 叶修回身继续吃着，陈果则看着电视，对王杰西那一场又是发表了一些意见。他也只是微笑地听着，他不会去帮王杰西证明，因为那并不是王杰西所希望。他已经是一个完全将战队摆在首位的选手，是联盟中最好的队长。三人吃罢，新闻发布会的转播也是结束。三人不带丝毫遗憾地各回了房间。这一天也算辛苦，这吃饱喝足很快都是沉沉的睡去。陈果作息良好，第二天准时的一个自然醒，还没完全清洗的脑瓜中听着好像就有键盘和鼠标的声音。从小在网吧长大的陈果，这些声音可一点也不陌生。现在他是住在网吧中的套间了，隔音良好，不受干扰。可是在早些年，尤其是小时候，网吧还是小小一间的时候，就伴着一屋子的电脑和客人，在网吧中的那张临时的小床上，他不知睡过多少觉。那时候只要一醒来，耳朵里先听到的就是这些噼里啪啦的声音，还有就是坐在床边的老爸用力地挥着手，像是要把网吧里的乌烟瘴气扇得离陈果远一点。效果不知道有多少，但是他总是一直在这样做着。此时刚一醒来，就听到耳边的键盘和鼠标声，陈果感觉好像一下子又回到了童年，像是还在梦里一样。不过他很快完全醒转过来了，这是酒店房间没错，他是在床上没错， 抱着被子一转头，结果就看到和他同屋的唐柔已经起来了，正趴在酒店的电脑跟前，噼里啪啦的声音当然是来自那里。不用说，这妹子一大早已经荣耀上了。 哎呀，真刻苦啊你。 陈果无奈地说。 啊，你醒了？嗯，你什么时候起来的？也没多久。 陈果凑进去看，他以为有什么新鲜的东西让唐柔如此不肯放松，结果近前一看，唐柔只是在练级，最普通最枯燥的刷怪练级。 真刻苦。 陈果嘀咕了一遍他方才已经说过的话。唐柔笑了笑，快速升级。此时他倒真的挺有这样的念头，快些升满级，然后去神之领域和陈果一起。这是先前的念头，而现在他又多了些念头，因为昨天所看过的新秀挑战赛，即便是职业圈里处于水平低层的新秀，那放在普通玩家眼里也是超级强力的人物。唐柔和微草队员一对一单挑，至今未尝一胜，可知他虽然有一些天赋，但是比起职业圈距离还是不少。而本次新秀挑战赛上少了许多礼尚往来的作秀，尤其出战的新秀中如高英杰、唐昊、孙翔都是水平极高，根本就不是处在水平底层的一般新秀。他们和前辈大神打出的那一场场精彩的比赛确实让人血脉膨胀，而现场的气氛、全息投影技术的表现力更是助长着这氛围。唐柔有些被打动了，对这种高水平的竞技，他心中开始产生了向往。他发现他每天在游戏里做的一切和这些相比，着实有些不够档次。昨夜躺在床上的时候，他甚至想起了微草队长当初给他的提议。那个人的身份他现在已经猜出来了，微草战队的队长王杰西。昨天在看过采访之后，唐柔记住了这个名字，也记住了这个人。职业联赛吗？想到王杰西曾经给他的邀请，唐柔心中已有股冲动，再念到这四个字时，觉得似乎有股非同一般的魔力，让人有些着迷。不过他到底还是很清楚自己的位置，那个王杰西在单挑时30秒内就可以击败他。如果自己现在就踏入这个职业圈的话，唐柔不由自主的就想到当初在叶修手下连战连败，输得一塌糊涂，却又一筹莫展，还差得远呢。唐柔很清楚，在这个圈中强人真是比比皆是。击败了王杰西的那个少年之后出场的和包子一样职业的家伙，还有那个陈果很喜欢的一叶知秋，击败他的对手，这些人自己又能在哪个人手中撑过30秒？要进步，要提高，要升级。汤柔突然有了冲劲，有了动力，有了方向。厉害以后击败叶修，这是让他最初加入荣耀的冲动和动力。但现在他又有了更多的动力，因为他有了更多想要打倒的对象。进入这个圈子，将一个又一个的对手狠狠地刺杀在他的战矛之下，这一晚唐柔是带着这样一个疯狂的梦入睡的。而等他再醒来时，这一切却又都不像是个梦，而是像一个梦想缠绕着他。很强烈的冲动驱使着唐柔立刻爬起来荣耀。他对陈果说起来也没多久，这事实上只是他的感觉而已，他起来荣耀已经足足有3个小时了。洗漱出来的陈果看到唐柔游自在专心的游戏，连忙上去叫他： 喂喂，先别玩了，洗脸刷牙了吗？你快弄弄，先去吃个早饭。嗯嗯，马上。 唐柔应着声却没太动。 作为资深游戏玩家的陈果上来看了一眼，立刻也判断出唐柔确实要等一下，于是说了一句快点儿后就出了房间去敲对面的门了。 谁啊？ 叶修在里面叫着。 还睡啊？起床了。 结果门很快就打开了，里面的叶修穿戴整齐。 哟，挺早啊。 陈果一怔，叶修嘿嘿一笑，小跑回屋。陈果跟进去一看，晕倒，这老兄这边也荣耀呢，这两个家伙都出来玩了还是这模样，一天1500的房间啊，这两个家伙当这里是网吧吗？那也太奢侈了点吧。 都别玩了，吃早饭。 陈果说。 都。 叶修揪他的用词， 小唐完全是被你带坏的。 他会有出息的。 哦，你觉得他能达到什么程度？ 只要他不要失去热情，进入职业圈对他来说不算什么难事，具体要达到什么样的高度就要看他努力的程度了。 努力？和小唐说努力？ 在有兴致的前提下他的确很努力，但如果哪一天他对这个游戏没了兴趣呢？陈国怔了怔，随即跳起来。 所以我就说嘛，你们游戏要有节制啊，每天玩这么长时间，那不是很快就会腻，保持新鲜感，懂不懂？ 我不需要，再玩10年我也不会腻。陈果一怔。叶修的口气听起来很随意，但是却又透着一股毋庸置疑的坚决和自信。再玩10年吗？陈果自认也是超级喜欢荣耀这个游戏，但是玩了5年，不得不承认热情有些不比当年。如今的他能很好地控制自己游戏的时间，除了自制力的提高，不得不说也有热情衰退的因素在其中。再玩10年也不会腻，这样的话吹吹牛陈果也敢说，但是像叶修这样自信又坚决，他只敢说能再吃10年饭。叶修却是已经满不在乎地转过头去继续他的游戏了。 吃早饭了。 陈国忽然就完全跳过了这个话题。 哦哦，马上啊。 叶修认真地操作着。 嗯。 陈国说着退出了房间，又回到他那边。唐柔倒是已经结束了游戏，此时正钻在卫生间里洗漱。 小唐啊。 嗯。 唐柔咬着牙刷回头看了他一眼。 如果这样一直玩荣耀，你能玩几年？ 几年？ 正刷着牙的唐柔听到这个问题，突然也是怔了一下。 我也不知道。 半晌后，唐柔回过头来答道：这个答案对他来说就是最认真的回答。 哎，你觉得荣耀好玩吗？ 陈果无比严肃地问了一句。 还不错。 唐柔说。 是不是越玩越觉得有点意思啊？ 有这种感觉。 陈果笑，能有这样上升的势头，那看起来就不错了，兴趣也是可以慢慢培养的吧。两边的二人收拾妥当，三人一起下去餐厅吃早饭。桌上陈果拿了一份酒店免费提供的 S 市旅游指南，不住地翻看着， 看看有什么好玩的。 叶修和唐柔面面相觑，正好被陈果瞥到，头也不抬地说， 你俩别想窝在屋里打游戏啊，我们是出差来了，有公事要办。 公事？叶修和唐柔都汗了一把，而后就听着陈果在那里念着， 南泉路上的步行街是 S 市最大的集餐饮和购物为一体的步行街市。哎，这个看起来好像不错啊，你们看。 陈果把旅游指南塞到两人面前，叶修接过看得连连点头，而后提议， 好吧，我们要不要找几家比较大的网吧感受一下他们的运营和服务状况？ 这个主意赞。 唐柔连连点头。 不用了， 我从小网吧长大，谁搞网吧的经验能有我丰富啊？ 陈果不屑地否决了叶修的提议。话说完，三人却都是无奈地笑了。公差办公当然是胡扯的，去网吧考察什么的那更是打蛇随棍上，每个人那点简单的心思都是一目了然的。 得了，逗你们玩的，你们想干啥就干啥吧，我可得选个地儿好好逛逛，不能白来。 陈国说着，一边喝着牛奶，一边又翻起了他的旅游指南。叶修和唐柔这一想，这陈大老板又是掏路费，又是管吃管住，还负责二人的门票，带着他们出来玩一圈，两人还这么只顾着荣耀的话，着实有点不够义气。当即两人也是拍了桌子，今儿就豁出去了，不荣耀了， S 市狠狠走他一遭。 是吗？哎，那快来看看咱们去哪儿好。 陈国也是一点都不带客气的，迅速把旅游指南推过来，让两人一起围观。叶修绝对不是一个对旅游逛街有兴趣的男人，此时趴在一边只负责点头说好。陈果和唐柔嘀咕了一阵后，到底选了点啥地方他也不知道，反正就跟在后边走呗。结果这一天逛的那叫一个充实，两大神采飞扬的漂亮姑娘走哪儿都会吸引一路的眼球，不过同样吸引注目的还有这两美女身后总是跟着那么一个有气没力，走路脚跟好像都离不开地一样的家伙。叶修这懒洋洋的模样，陈果和唐柔早都看惯了，也都不太当回事，只是按照他们计划中的行程一路走来。结果两人最初是选了五个地儿，结果最后逛了两处就把这一天时间耗光了。一家新款上市的服装店，俩妹子就足足在里面泡了两个小时。不过这两个小时叶修挺喜欢的，店里专供休息的座椅上坐了一排又一排的大老爷们，大家相视一望，全都心照不宣的笑，有些活络一点的就拉着身边的人随口聊上。结果聊到正在本市进行的荣耀全明星周末，立刻就成了主要话题，而后再拓展开去，在场的荣耀迷倒真是不少，大家激烈讨论，兴致高昂，有的女伴都转完找过来了，结果是爷们儿恋恋不舍的不想走。 哎，你再转转呗，哎，那边你看了吗？ 被喊走的爷们儿时常如此抗拒着。一天转完，俩美女大包小包的东西也是买了不少，最彪悍的是陈果还买了一副高倍望远镜，显然是为了更好的观摩今晚的全明星活动。两美女预定目标五个，只逛了两个，意犹未尽，但是全明星那边可是坚决不想错过的，到最后也是咬牙克服，狠心坐了车返回酒店，扔下东西立刻就奔轮回俱乐部场馆去了。全明星周末第二天所发的小册子却是今天的活动单。第二天历来都是以表演性质为主，几乎不会有对战性质的比赛，这一天的活动通常是运用游戏脚本设计出来的一些小游戏，比如在荣耀中赛跑啊、攀高啊、射击啊、障碍赛之类，这些听名字很普通的比赛项目放在游戏里那自然是另有一番趣味性。很关键的一条是，这些小比赛过程当中有些是完全不禁止选手互相攻击的，甚至在比赛的过程中杀死对方都行，只是大家都要注意，参赛的人可不会只有一个，两个如果争得太起劲儿，那只会让其他人得利。